动摇篮的手，是一双温暖的手，抚摸过的脸庞都是那么温柔，在我身边划过，在我身边擦过，有着美丽的时光。感动世界的手，是一双温馨的手，触摸过的空气都会变成云朵，飘过每一个走，飘过每一个过，大雨就不再滂沱。第三只手，我曾经以为还不足够，那只是从前无心的错，我会抓住每个日子，不让岁月蹉跎，只要这只手还停留在我那天真轮廓。第三只手，它紧紧安抚我的伤口，每一次心情感觉脆弱，它都尝试在我每根黑色发丝穿梭，因为这只手，我不会在黑暗角落闷缩。只是从